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咁就翻到嚟啦。阿希就有事要走先，咁啊，去到最后呢节啦，咁啊，我哋都要讲下阿周浩鼎同埋呢一个吓、梁振英啦，系嘛之间嗰、那个即系所谓叫九鼎问题啊，嗰、那个九鼎丑闻啊，或者系叫做系除咗九鼎之外有啲咩讲法？ 冇啊，啲人唔系叫咩浩鼎门啊， 浩鼎门啦、啊，系嘛？咁其实我你。嗱，周浩鼎今日佢就叫朝头早啦，就叫辞去咗呢个调查委员会嘅副主席啦，亦都退出咗啦，系嘛？咁啊，所谓叫止血咁样样，咁但系究竟止唔止到血咧？因为其实佢而家佢同呢一个梁振英之间嗰种咁嘅私通咧，系嘛？ 唔系， 喂，其实你系真系有好明显嗰个叫利益冲突嘅，其实 系有好明显嘅利益冲突，但系好多人嘅做法讲法就系话，咁佢都辞咗啦，咁你哋咪继续查落去咯， 你仲想点咧？咁 系啦，咁、那个原因就系话系因为周浩鼎之间同埋梁振英之间先至有问题，咁你见到其他人都系嗱嗱临切割噶嘛，亦真系反映佢哋冇问题啊嘛，咁样，咁、然后啊再问落去啦，喂，咁你梁继昌诽谤啊阿梁振英咁样，你又点算先咁样啊嘛？系啊， 咁但系即系呢个好好笑。我哋有段片我去咗先啦，我哋啊，点咁搞笑喺度揿出嚟？ 最新立法会劲口眼，打龙通打到通晒天，689年日上者追击梁继昌转移视线。话梁继昌同佢有官司打紧，佢有利益冲突啊！ 系需要申报嘅，因为咧一个人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可以喺个委员会嗰度做或者唔做，讲或者唔讲一啲嘢咧，嚟到换取我唔告佢嘅。 诶，呢啲咪传说中嘅端古冇辛苦嗱？梁继昌啊，淡定啊，话早喺委员会第一次开会之前，已经喺记招交代咗有官司在身，亦都同过委员会主席谢伟俊同法律顾问讨论。结论是冇利益冲突，唔使申报。不过689要搞你啊，点会得一手啊？ 而且咧，佢同时咧喺呢个问题上咧，佢已经有咗一个先入为主嘅定见啊、主见或者系偏见。 UGL 呢一件事咧，并不是我对梁振英先生嘅偏见。其实我从来都系讲一句，究竟 UGL 嘅事件？有冇一啲嘅稅務負擔呢？呢個唔係偏見，只不過係一個專業嘅意見。 實際上，梁振英而家係好緊張。如果佢唔緊張嘅話，佢點會喺百忙之中咧抽閒咧去過問委員會嘅一份文件，自己動手去修改呢？仲要啦，喺呢個過程裏頭咧，係咁多嘅指指點點啦。 689為咗呢壇嘢真係好落力㗎，仲去信立法會要求委員會研究 UGL 協議入面呢項條款有冇偽造。林卓廷鬧689口硬，委員會原定嘅調查範圍已經涵蓋689提出嘅問題，叫689咪喺度隔空指手畫腳，有嘢自己上委員會度講啊！ 喂。 是啦，点解呢一个梁振英咁针对佢嘅同宗阿梁继昌咧？咁啊，众所周知啊，梁继昌其实都唔系一个好激嘅人啦，系嘛，即系一个好斯文嘅人，吓、又唔会话吓抢你啲咁嘅官员嘅文件啊，又唔会拉布啊，乜乜物物啊。咁但系点解会咁惊佢咧？咁样样，咁啊，即系如果因为嗱，今日都传咗一篇文，咁啊，即系都传得几犀利嘅，咁啊，梁世泽。阿黄世泽就坐喺天文就话，咁点解咁惊阿梁继昌咧？因为其实佢喂， 佢真係呢個會計界嘅議員啊嘛。咁身為一個會計界嘅議員，就當然係對各國嘅稅務嘅問題嗰啲嘢係非常之熟悉啦。 唔係呢一樣嘢，而係話因為梁繼昌係除咗係個專業會計師之外，佢係攞住 ICAE 嘅嗰個資格，同埋英國公民，亦即係話佢要 access to 呢啲同英聯邦地區有關嘅資料，亦都有足夠嘅知識，亦都有足夠嘅辦法走去做呢一樣嘢，令到佢係四調查委員會裏邊四個泛民議員中間戰鬥力最強嗰、那個，所以梁振英先至唔理任何代價都一定要整走佢。 係啦，咁因為其實講真啦，即係你佢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喂你 DTZ 係嘛？喂你係一間倫敦嘅上市公司嚟嘅，係 啊。 喂你係你係喺同呢一個 UGL， 即係你私商受受係嘛？即係你 DTZ 佢自己最後尾係係咪破產啊？係嘛？喂，佢係冇賠翻。喂，如果你係收筆咁嘅錢，你係有財力係俾筆咁嘅錢你，而係對呢啲本身嘅喂股票持有人係冇足夠嘅賠償嘅話，喂，你係欠咗佢哋嘅喎，係嘛？你嗰、那個、喂，你仲有嗰、那個係你嘅收入嘅一部分嚟噶嘛？你有乜可能唔交税呢？即係梁振英係咁嗰個，你無論係財產又好，收入都好，即係你唔係話淨係講呢個香港嗰個問題，你係連即係英國啊、澳洲嘅問題呢度交代，而佢而家佢不斷咁樣針對一樣嘢，係咁喺度即係執住一樣嘢去講，就係話究竟嗰個 UGL 同佢簽嗰個協議嗰份文件嘅真偽嘅問題。喂，呢一個真係喂。 咪頭先梁繼昌佢問嗰樣嘢更加入肉嘅，佢話成個交易裏面究竟有冇稅務負擔？ 嗯，係啦，有冇收入係咪稅務負擔？呢、這個就係佢最驚嗰樣嘢啦，係嘛？你呢一、這個喂，同埋即係點解梁振英佢係咁要針對於即係嗰個文件真偽嘅問題咧？喂，呢、這、一個咧係好容易，如果你真係認真去探討呢個問題嘅話咧，係。好可能是無了無知的，其實是。因為如果你要探討那個文件的真偽的話，喂，那你是不是要找 UGL 跟你簽約那裡有，你是要傳召他的。但是問題的即是這個調查委員會有沒有權力去傳召即是這個 UGL 那個簽約方啊？ 唔係，梁振英係更加瘋狂，佢係諗緊各種唔同嘅方法，就走去迴避税實質稅務操作嗰啲咁嘅問題，而係就 拉布咯，其實就係玩拉布。係 啊，佢係走去，甚至係問基本法47条嘅嗰個定義啊嘛，要求人大釋法啩先。 唔 係 咯，就咁樣樣啊嘛，係嘛？即係你係咪想人大釋法啦？係嘛？即係以你自己嗰個國家領導人嘅身份要求呢樣嘢咧？喂，即係呢個人係好離譜啊！即係而且係無，即係喂，你係。你无所不用其极啦，呢、這个就真系。咁同埋就系话，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就系话，喂，你嗰个调查委员会，如果佢真系买你怕，真系冇能力系请到嗰个签约方，呢、這个 UGL 嘅签约方就同即系上嚟同你作证嘅话，哦，咁啊即系，你有你讲嘅啫，系嘛？呢啲又系偏见嚟嘅。你话嗰份，你个你话嗰份文件系真。都是偏见嚟嘅， 其实 咁系冇得拗噶咯。 咪讲咁多内容系冇乜用嘅。如果你睇翻成个 UGL 调查委员会里边咧，系已经好非法梁振英噶啦。第一样嘢，十一个人里边得四个系泛民嘅人。 系啊， 咁然后当你见到周浩鼎冧咗之后，其实好多人都已经走出嚟帮你手补镬嘅，黑哨系已经好明显噶。而李梁振英都仲系咁惊嗰阵时，喂，咁亦即系话嗰四个泛民议员究竟佢手上面仲掌握咗啲乜嘢咧？大家系唔知道。 唔系，所以你见到即系呢个泛民就喂用人真系有道啊嘛，大佬啊，呢个你揾阿梁继昌，佢惊梁继昌亦都系咁嘅原因。 第二个佢会惊嘅林卓廷咯， 系林卓廷啦，系咪？因为你有呢、這个喂林卓廷都好熟税务嗰啲嘢嘅，因为佢作为一个 ICAC 即系嘅一个高级调查员。佢自己對呢啲嘢都一定係有專業嘅一個敏感度。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喂，如果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係嘛？喂，你係要傳召到嗰、那個即係同你簽約方嗰個人，先至可以證明到件事嘅真偽嘅話，喂，我就真係等呢一個許仕仁非常之唔抵嘅。喂，許仕仁嗰陣時係衰咩？你記唔記得啊？ 冇记得。 喂，许仕仁系衰收咗呢个阿廖辉啊，当时港澳办主任廖辉就系话要留佢做呢一个政务司司长，就俾咗成千万人民币佢嘛。 哦， 你记唔记得啊？咁廖辉有冇上庭作证啊？ 冇。 咁有冇证明嗰一千万嘅人民币现金究竟系咪假钞啊？系咪有冇真伪啊？ 唔系啲人讲紧许仕仁嘅死因得一个啫，就系爆廖辉个名出嚟。 咁但系喂，你加量错啊？点解我点解唔可以爆你大佬真系？ 乜梁 喂已经变咗气卒啦，已经系喂，梗系同你鱼死网破啦，大佬啊！ 乜梁振英嘅问题就系佢唔可以爆更多嘅细节出嚟，因为你谂下当日佢同埋 UGL 嘅嗰个 Golden Handshake 系做乜嘢？系就系过咗张高丽一栋啊嘛。原本成收购 收购大德良行最好 offer 嗰个系间天津嘅公司，而佢背后嗰个大老板系讲紧而家七常委之一嘅张高丽啊嘛。咁、如果爆咗呢一样嘢出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来系同呢一个嘅七常委之一嘅人系有牙齿印嘅，喂咁佢下屆又好大鑊噶咯噃，呢個先係梁振英最驚嘅問題啊嘛。 咁就anyway 啦，咁你而家見到就真係好似奈佢唔何啦，係嘛？咁你話梁振英又好，咁你見到梁振英其實而家都係頑抗到底嘅，咁但係佢亦都係非常之驚，係嘛？喂，你見佢驚唔驚都好，佢熬唔熬到底都好，其實佢呢啲嘢咧，佢盡量都喜怒不形於色嘅，佢都係哇擠起嗰副哇皮笑肉不笑嗰副咁樣嘅面容出嚟，喂，仲要係想方設法咁樣反咬你一啖。喂，你見到呢兩日好好笑噶，係嘛？喂，你除咗呢一個即係佢反咬呢個梁繼昌，佢有呢個利益衝突之餘。系嘛？佢仲反即系无端端又搞鸠啊长毛啊嘛， 系啊， 系嘛？ 但长毛唔系喺呢一个调查委员会里边嘅， 但系你见到佢即系好明显就系，其实佢差唔多佢临死咧，佢都要哇，即系系咁拖人落水喎。呢条友系几咁扑街嘅，即系佢抢文件嗰单嘢又系啊，又系恶人先告状嘅，系嘛？你记得抢文件咩事啊？ 我唔记得， 就系因为呢个马少祥。攞份奧亞納嗰份即係嗰份佢解釋奧亞納嗰個問題，奧亞納嗰個環州事件啊，就係、是、因為呢、這、一個嗰、那個即係佢起公屋嗰個研究報告嗰個顧問報告係呢個奧亞納做嘅，但係同時間呢、這個奧亞納佢又用翻同一個即係、就是、政府同佢做呢個顧問報告嘅資訊去 share 俾呢個新世界啊嘛。因为新世界嗰度有 project 啊嘛，有咁嘅问题啊嘛，究竟你政府你点样同佢签约噶？系嘛，高高举起就轻轻放下，你而家又不了了之成件事。 咪亦即系话俾你听，现届政府好多利益冲突咯。同埋你谂翻转头，点解梁振英要不断咁样转移视线啫？佢就系知道，喂，即系佢 UGL 调查委员会嗰七条友冇战斗力噶嘛？你数翻转头，嗰七个人系咩啫？梁美芬、周浩鼎、容海恩、黄国健、何君尧、马逢国同埋谢伟俊，咁周浩鼎辞咗职啦，咁但系剩翻嗰几个，边几个斗啊？林卓廷、尹兆坚、杨岳桥同埋梁继昌斗咧，就真系唔知啦。 唔系，所以你见到泛民人虽然唔多，但系个个都系精兵嚟，都系猛将嚟，大佬。 系啊， 系嘛？所以其实佢系有理由惊。 乜嘢？同埋你见到黄国健因为周浩鼎辞咗职之后，要求解散委员会。咁你都知道。究竟发生啲咩事啦？ 就系想揽炒咯， 系咯， 系嘛？而佢揽炒其中一个理由，我谂都好可能系信唔过呢个谢伟俊，唔会再选去做主席啦。 系嘛？个问题系在于谢伟俊竟然冇 sense 到呢样嘢，即刻将呢一个调查委员会本身公开噶嘛，无端端面闭门啊嘛。 唔系佢亦都咁讲，就系话冇一个关，亦都冇咁嘅先例，系去再重组翻一个咁嘅委员会。喂，你嗰、那个喂喂，你嗰、那个你嗰、那个你讲法何在啊，大佬？喂，而家嗰个问题系出在于嗰、那个调查委员嘅副主席，咁佢辞咗职，咁咪解决咗咯？系咪一个有利益冲突嘅人辞咗职，咁咪解决咗咯？系嘛？咁喂，你点解你要重选翻咧？ 系嘛？喂，你系辣到其他人，你最想辣到其他人咁啊？就系、是、喂，你唔想嗰四个泛民同一个议员再选翻入去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唔想呢个谢伟俊再做呢个主席啊嘛。因为佢知道咗呢一个秘书处，佢呢单嘢之外，后佢冇用，佢冇竭力去 cover 呢单嘢啊嘛。而记唔记嗰阵时呢个容海恩第一次去讲呢一个UGL 嗰份协议嘅真伪嘅时候，呢个同一个理由系俾佢屌噶嘛，叫佢问下法律顾问啊嘛，系嘛？所以谢伟俊系完全佢其实佢做呢个主席咧，佢虽然系建制一部分，但系佢系唔会即系呢个买呢一个梁振英账嘅，呢个好明显嘅。咁而事实上咧，你今次呢一个浩鼎门爆出嚟之后咧，你成个建制派亦都系非常之即系分裂嘅。 系啊，唔系即系啱啱我先见到一个新名，俾人叫顶泰丰。 顶泰丰呢、這个太即系话周浩鼎太捻黐线。 系啊，唔系即系你点解会俾人叫顶泰丰嘅原因就系话，喂，即系以往喂建制，尤其是系民建联党内咧，有一个人插咗之后咧，其他嘅人系咧系用尽任何嘅不惜任何代价都会帮手补位啊、顶住啊、诈傻。扮懵啊咁样噶嘛， 即系话好有队形嘅，但系今次就系好冇队形嘅。 系啊， 而最核突嗰个就系叶柳啦， 唔系李慧琼啊，你唔见低温第一时间割席嗰个李慧琼嚟嘅咩？ 嗯， 嗰下先至恐怖啊嘛，叶柳系因为唔关事嘅人、嗯，所以一开始咧就话周浩鼎有问题，然后先至话要俾个机会佢、 嗯。 但系你见到李慧琼。个反应系仲慢过叶柳嘅呢个转调， 嗯， 呢个唔系先至系顶泰丰嘅真正原因， 嗯，咁你仲有边个啦？呢、這个吴秋北啦，系嘛？吴秋北系好 hush 嘅， 系啊， 你屌柒佢系好鬼 hush 嘅，咁你仲有这个周亮啦，系嘛？如果你系 唔系周亮系直头系追落去梁振英嗰度，佢话、啊、如果你唔系清白，佢有冇咁大反应？ 系啊。 你意思你這個咁當然周亮不在其位就可以任佢講啦。 唔係咁，所以就係話點解咧？即係有之前有啲人咧就話梁振英係嘛，俾啲咩好處俾阿周浩鼎，就叫佢咁樣做。我覺得唔係有咩好處嘅，即係我覺得咧，阿梁振英咧其實係好可能咧係去重施故技咧，又係用嗰種恐怖手段去管控呢啲叫做係建制派。你記唔記得即係嗰陣時即係五年之前佢選啦，咁就佢係兩個人嘅黑材料都俾佢做要挟㗎嘛。 哦，係啊， 一個就係、是、 周浩成 啦，而另一個都唔係要挟啦，淨爆出嚟啦，就係阿唐英年啦，係咪即係爆佢即係有條女呀，係咪跟住有僭建呀嗰啲咁嘅嘢。喂，講真，一個咁嘅人佢可以重施故技㗎喎。在建制派他很多人的黑材料我相信他都有的、哦、尤其是他和這個中聯辦那種這樣的關係，他是會搜集所有建制派的黑材料用來自保的、哦、然後逼你和他一起攬住就捆綁在一起。而周浩鼎，所以為什麼會有一種陰謀論出來，就是說周浩鼎很可能是特登的，就是因為喂屌你老闆，你起碼你見到呢件事呢，周浩鼎佢犯呢個咁低級錯誤呢，點解會犯，就係、是、因為佢唔上心，亦都唔想，即係亦都佢係好明顯一定係唔上心啦，先至咁唔小心㗎咋嘛。而梁振英係好上心，所以佢一字一句邊啲要煲邊啲要間字嗰啲的摩了媽嗰啲嘢都管到凹凹合， 因為你好撚煩咁家產， 咁所以咪左手嚟右手去咯。即係點解一個人係會左手嚟右手去？如果佢真係以呢一個利益去驅使嘅時候，我覺得佢係會有即係、就是、做嘢做得好認真嘅動力。但係如果唔係，原來一個人屌你老尾，佢係用你嘅恐懼嚟去操控你去做呢件咁嘅事，屌你老尾，我都唔撚想做。 冇啊，或者煩鳩佢 咯。係啦，即係。我咪做咯，即系我咪，屌你咪叫我做乜咪做咯，屌你老尾咪左手嚟右手去咯，系嘛？咁即系呢一个，你同样系一幕咧，其实呢个系好有 House of Cards 嘅影子嘅。第一集里边咧就系呢一个呢、這个主角啊，呢、這个Frank Underwood 啊，就系、是、以 一個叫做其中一個角色就叫做 Peter Russo， 就係以佢自己的黑材料話起曬佢底，佢係黨鞭嚟噶嘛，起曬呢個人嘅底，然之後就叫佢聽佢話，就一件咁嘅事。 但玩到佢自殺啊嘛， 係玩到佢自殺。喂，咁梁振英佢要人做嘢，其實講真，你一個卸任嘅特首，佢唔會 promise 到人哋乜嘢嘅利益。但是他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反制你，他可以用黑材料来反制你。 都不是用刘世良的那个讲法，喂大佬几经辛苦说服西环就保啊 周浩鼎就放弃王国兴，那这个已经是最好的安家费啊， 你周浩鼎还想怎样啊，喂你不单止买屎忽啊，买你直肠添啊要。 好吧，你要你这么重口味的啫。唉，咁啊，唔係，但係嗱 ，anyway 啦，即係你見到就係話，而家泛民就話，六月嘅時候就係話會係彈劾呢一個梁振英嘅，周浩鼎都會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會即係都會有個心理準備啦，亦都唔。屌，讲真呢啲嘢咪又係走過場，咪即係做個樣。 個問題係在於你唔做唔得。 誒啱啊，咁喂，其實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咧，其實喂，我要即係。我基于一件咁明显嘅是非，我去弹劾你。你建制派如果你要撑佢嘅话，喂你自己都要样衰噶嘛？咁边个样衰咪齐齐即系一齐去付出呢个代价咯？系嘛？喂呢啲真系会记住喎，大佬啊！ 唔系，但系对于建制派嚟讲咧，其实真系第一样嘢，佢喺短时间两日之内切割咗佢。 嗯。 但系对于他的选民来讲，他有足够交代。第一样嘢就是已经惩罚了犯错的人，第二样嘢就是说后生仔给个机会他。 嗯， 那所以呢，对于对于建制派里面支持者的声誉来讲呢，他们是无选的。至于出面的观感，在他们角度不嬲都样衰的啦，乜所谓啫。 对。咁但如果他不弹劾的话，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嘛。 是啊。 但如果弹劾的话，你都要解释为什么要撑他嘛。是吧。嗯，即系你要解释点去参 佢，佢哋系唔会俾任何理由嘅，佢哋最终会同你讲俾个机会后生仔，咁然后就 唔系啊，我系梁振英啊， 我知啊， 弹劾梁振英，梁振英就唔系后生仔啦， 对于弹劾 梁振英一定要俾压力佢啊，因为佢系好捻恐怖，佢系谂住佢系卸任咗之后都会系发挥影响力嘅，点解而家呢一个陈茂波话有50-50嘅机会去留任呢个财政司？就是这一个位置就是梁振英的 leverage 来的嘛。 但你讲紧梁振英这一样嘢咧，佢哋虽然俾唔到理由，但系西环禁咗制之后咧，咁佢哋咧就系会完全唔同你讨论任何嘢，即刻举手咯，数赢你咯，尽快去到 ban 咗呢个弹劾议案，咁然后就令到呢一个嘅讨论喺六月中嗰阵时就完咗，系要你连任何七一吹鸡嘅机会都冇啊。 嗯。 讲翻转， 唔系，所以你话推到六月啫，其实你啱啱好，其实就系烧到七一， 佢就系要你唔好烧，咁所以咧，佢一口气咧就要你速战速决，你班友噏完，我俾个机会你讲个15分钟，然后我哋全部举手举人。 呢个当然系可以预计啦，咁但系你成个调查委员会咧，你就算要拉布都好啦，你其实你如果拉布嘅话咧，你都可以预期，如果你唔系话咁快可以 close 到 file 嘅话咧，你系横跨咗呢一个两任政府嘅任期。咁你一个卸任咗嘅特首系嘛，梁振英，喂，你真系靠你自己嗰个政协副主席嘅舵咧，我好难相信你可以发挥到实质嘅影响力嘅。其实系，咁但系你见佢好明显。做好多嘢都系会系维持翻自己，做一个即系林郑扯线公仔嘅影响力嚟嘅，即系你好明显，点解阿陈茂波有50% 嘅机会留任，就系、是、因为佢系想佢借佢嚟作为一个棋子啊嘛。 你谂下马兆祥系将会留任，咁啊更加系添啦。 系咯， 点样即系清理呢交易公？ 唔系，所以你唔好话，你唔好话即系喂呢个特首卸任噶啦，系嘛？即系你点样去弹劾佢咧都冇意义嘅，但系唔系。你是即系削弱佢嘅道德力量，亦都令到佢即系难，即系寝食难安啊！你令佢寝食难安，佢自己都系甚至乎去到最后尾系官司缠身。喂，你最后尾你都要逼阿林郑系要做一个决定。喂，那个叫做系公职人员行为不检。喂，当人告嘅时候，你点样处理？喂，你要做嘢嘅，其实都系要。喂，其实我。喂，你见到即系点解系50-50而唔系100%？阿陈茂波留任咧， 其實林鄭佢自己都想爭取揾一個自己合意嘅財政司，而唔想要陳茂波嘛。如果佢喺呢一個 moment， 佢話俾你聽係 100% 喺個6892.0嘅話咧，似乎就唔係啦。即係因為 佢個問題係在於佢而家喺臨就職嗰陣時先醒覺自己做咗6892.0，咁所以 佢想撇開呢樣嘢 掙扎，而事實上佢都俾人入咗啦，咪俾你掙扎咯。 啊 咁你咁既然係去到咁嘅话，喂你讲你讲緊50-50係唔存在嘅，係只存在 100% 嘅。返路尼係三C都係梁振英后面嘅人添。 咪呢个陈志思讲嘅就50-50呢样嘢。 陈志思今日啊仲写埋仲喺我唔知佢透过咩媒体啦，仲喺立场嗰度就讲緊喂佢都话咩要清洗郊野公园啦先至可以令到年轻人 有置业机会啦。 黐下线嘅，咁你更加会睇到佢已经跪低咗啦。 咁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大家期待下个礼拜阿土伯嘅归来啦，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